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18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Hello Hello， 大家好啊！欢迎嚟到我哋今日嘅男神实验室。今日有两位嘉宾，不如自我介绍先。 Hello Hello， 我系安迪啊，安迪。Hello Hello， 我系 Aiden Aiden Yang。 好，安迪 Aiden， 你哋两个今日上嚟，不如你讲下你背景先啦嘛。 我先，我背景其实我而家咧就多数拍呢个微电影多嘅，咁就咁啱咧，而家就唔知咁巧就识咗阿男神啦，我哋就有机会拍咗个 MV。 啊， 系啦系啦，咁呢期就同阿男神多咗来往，做咗一啲 MV 嘅嘢啦。 系男神 BB 啊， 系啦。 咁啊，咁就我系负责音乐啦，咁就我自己本身咧就好细个就可以唱歌嘅，咁对音乐好有浓厚兴趣啦。咁但系自己对演戏都有兴趣嘅， 系。 咁就咁啱两三年前就识到安迪啦，咁啊而家同一间公司嘅。咁之後而家就男神有個 MV 係咪？ 男神 BB 啊！ 男神 BB 有個 MV 啦，咁就新年啦，咁就本來咧就大家一齊有份搞首歌嘅， 係啊，唔係你都有話作詞啊嘛， 作詞， 我有寫你名噶， 嗯，我知道我知道，但係就係咯，原本我想自己一個搞噶嘛， 下次有機會，好快好快， 咁就認識咗男神 BB 啦，咁啊俾個機會我拍咗個 MV 咁樣啦，幾開心嘅。 好啦，今日上嚟嘅唔係講呢啲啦，我哋先講翻你有冇留意翻今期有一單新聞咧，就係話咧有班女嘅 model 咧，俾一個好靚仔個叫 Frankie， 係咪叫 Frankie 啊？走數喎， 好似係 啊，嗰間公司執埋喎。你哋之前有冇遇到呢啲咁嘅接咗 show 跟住冇錢俾㗎？Andy 講先啦， 好多呢啲嘢， 你都試過， 即係咁唔好話就係 model 公司，咁就可能譬如話有陣時拍微電影啊，咁其實好多嘢。譬如話咁樣講，多數係自己去揾嘅嘢先會成走數嘅。咁我就覺得呢啲嘢其實好多喺行內嘅人都會試過嘅。 咁你拍咗啲乜嘢係曾經走數過喺你身上？ 咁我就唔提個名啦，咁就都唔係咁。 廣告定係電影啊？ 微電影嚟， 微電影嚟嘅。 咁就其實佢一次同我講就話俾居物費咁啦，係咪？咁居物費好小事嘅。咁我呢啲就好少錢，咁但係問題就係。小錢就唔代表唔可以唔使俾噶嘛，係咪先？ 死啦！你同我拍 MV， 我真係冇俾噶 喎。唔係咁，你啲講明噶嘛？ 你啲講明嘅。 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嗰個微電影就劇本真係拍得幾開心嘅。個劇本我都幾中意嘅。咁拍曬之後咧，就冇咗人影啦。個監 出咗街嘅， 出咗街嘅係監製冇咗人影啦。 監製冇人影， 就即係所有人都 滿唔滿意個效果拍出嚟。 我就其實我滿意效果就滿意嘅，但係其實套嘢就唔知點解就而家連揾都揾唔到啦。 哦，會唔會拍完之後你翻內地咧？ 我唔清楚啦，因為之後我都覺得，唉，唔理啦，都唔已經唔關我事啦。 咁除咗呢個，仲有冇第二啲係你就曾經走過數啊？廣告嗰啲有冇？應該冇啦。 廣告冇，曾經有人叫我搞歌嘅，咁就同我講$500首，咁我覺得作為新人 OK 啦，冇問題啦。咁但係當我搞咗之後，可能改編咗一首歌，搞咗首新歌俾佢，就冇咗消息，都係咁樣。即係好多嘢，我覺得要有咗口頭協議係唔夠嘅， 一定要寫 係啦，即係寫到明寫到白咁樣先得。 咁好啦，咁安迪， 唔係我又覺得寫咧都未必有用。咁我以前就其實而家咧冇試過俾人走嘅，好難。即係以前嘅年代就多啲，以前我試過電影咧就試過，咁佢哋以前好興有幾唔知幾多日數啊，跟住你拍完之後咧就翻公司先再出糧，咁但係咧嗰陣時就試過就冇出到啦，都好耐啦，都唔講咩公司。 數額咧， 嗰公司而家仲喺度，其實唔係好多嘅，可能千零兩千蚊，其實可能一組兩組戲咁樣嘅，咁以前，咁但係而家通常如果微電影就好少嘅，因為微電影通常好多都係。拍完最尾嗰一組咁滯咧，都已經係即刻出曬啲糧俾你哋，係啦，即係我接嗰啲通常都係咯，因為我多接好多，通常都係一定 pay 到嘅，我先至去做。 咁你哋兩個有冇公司啊？ 有 啊，有公司嘅，即係通常有公司都會呃嘅。 唔會， 因為如果俾人呃嗰啲咧，通常都係自己接。 哦，自己接嘅， 通常如果公司幫你接嗰啲，係好少會俾人。 即係其實係咪都所謂嘅 freelance 嘅 model 啊？ 系咯， 通常 freelance model 即系冇公司噶啦嘛。 系咯系咯， 其實有陣時有公司嘅都會接 freelance 嘅。 哦， 咁但係咧就咁多 pay 啲啊嘛。咁但係多數係公司幫你接嗰啲就安全啲嘅。 哦， 自己接嗰啲又有多啲錢，但係危險性都高啲啊。 哦，其實本來咧，我今日咧都邀請咗一個人咧上嚟咧，即、就、係、是、當事人都欠薪嘅，係、嗯、啊，但係今日有啲嘢做啦，佢八點先完咗，所以冇辦法啦，下次啦。係、哦、咁，我都而家都係城中熱話啦。咁但係你為咗日後唔想再有呢啲咁嘅情況，不如教一教下而家一啲嘅 model 點樣去留意邊一 part 可以令到佢下次精啲咧？ 其實我真係覺得真係好難。作為新人的時候咧，就是、一定乜都做嘅。 係， 咁你接咗翻嚟，點知原來冇糧出嘅，咁你真係都冇乜辦法。 係， 盡量做啲大公司咯，我覺得係啊，接啲大啲嘅 job 啊，嗰啲可能會好啲嘅。 嗯嗯，係咯、嗯。你咧？ 我覺得哇，走數呢家嘢，即係就算你幾有名氣都有機會俾人走數噶嘛。 係嘛？ 係，咁我覺得。冇得預防嘅，要打識人咯，即係冇得講，即係走數呢啲嘢。你可能你真係接咗個數，咁你又唔知道人哋係邊個，人哋揾得你嘅，你又覺得啊幾好啊，呢個係機會。咁、嗯、但係點知嗰個人就係走你數嘅，咁你都唔知噶嘛。 嗯，唔知而家咧有冇一啲嘅 freelance model 睇緊我哋呢個直播啦？如果有嘅話咧，其實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81924481，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嘅。好啦，咁就講翻 Aden 啦。我聽你講話，你係音樂嘅係嘛？佢就微電影為主係咪？ 佢 係 演員啦。 演員啦，咁你咧？ 我係唱作歌手。 唱作歌手，咁唱作歌手，你幾多歲開始玩音樂啊？ 我其實好細個開始玩音樂啦。其實諗翻係13歲嘅時候。 13歲。 係啦，咁就嗰陣時咧就嗰陣時好搞笑嘅，咁就嗰陣時咪有啲勁歌金曲嘅，咁、好多人唱歌攞獎嗰啲咁嘅嘢。我嗰陣時係覺得見到人攞獎。嗰時第一刻係覺得嘩件衫好靚，有朝一日我都要穿一件好靚嘅衫上台唱歌。 哦， 然之後 你為咗件衫先唱歌啊？ 原本係嘅， 係嘅。 之後可以慢慢接觸呢樣嘢嘅時候咧，咁就可能揾咗一班，即係叫我家姐啊，家姐啊，喂，爸爸媽媽唔肯俾錢我學樂器啊，咁樣。咁我家姐出錢俾我學bass 同吉他啦，咁樣。然之後咧就揾咗班嗰陣時村屋嗰啲咧，好多志同道合嘅，即係玩音樂嗰啲咁嘅人啦，咁。就找了幾個一起夾了一隊 band 叫泰聽現 在沒了 現在沒了因為即是那些叫什麼年少氣旺那些啦、哦、就年少氣盛那就即是 都 那裡呢就很多東西都會很多拗撬、 嗯嗯、 譬如說可能寫一首歌或者怎樣哪裡不好哪裡不好那我寫的我就覺得我覺得很好他們覺得不得不可以、嗯、樣之後很多拗撬那就細個嘛，咁就解散咗。咁、 嗯嗯、 但係對 band 都出咗好多場 show， 亦都即係前前後後都有40多場至50多場。我記得嘅已經係、 嗯， 即係全部都係。仲有嗰陣時都有收錢去幫人做嘅。 嗯， 咁就好多機構啊、明愛啊、YMCA 啊嗰啲，全部都有幫佢哋做 show 咁樣。 嗯， 咁喺嗰陣時，其實我諗翻起係我人生入邊一段好開心嘅一段回憶嚟嘅。 嗯，好啦，咁你有冇试过话第一次嘅表演喺边度表演 啊？哇，第一次啊，第一次好似就喺我屋企楼下嘅广场啦，系啦， 系嗰啲大妈舞啊？ 咩大妈舞、啊？ 即系而家好兴好兴嗰啲广场舞噶嘛？ 系业主立案法团嗰啲啊？ 哦， 类似嗰啲啦，即系嗰阵时就咁嗰阵时第一个揾我哋做 show 嘅就系嗰阵时我哋有社工噶嘛， 系 即系好耐噶啦，即系唔系话咩编青啊嗰啲咁嘅社工，系纯粹系我哋成日用佢哋嘅 band 房，识咗一啲社工，然之后佢哋就叫我喂，不如咁啦，不如你都练咗咁耐啦，咁不如试下去楼下嗰度，我哋搞个活动，你上去唱啦咁样。 嗯， 之后就系嗰阵时开始就慢慢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咁样嘅表演机会咁样就。我仲记得有一次就喺一个叫做赤柱航海学校嘅一个学校咁啦，咁、就做咗个音乐会嘅，咁系关于戒毒嘅音乐会嘅，咁就嗰阵时系 你吸毒啊？ 唔系，系纯粹系唔系我啲队员系有啲吸毒嘅，即 系 曾经有吸毒过啦咁、就喺嗰度做一个分享会，其实。我人生第一次做音樂會的時候，我覺得很複雜、啊 嗯、 又要唱歌又要講嘢咁樣，即、 嗯、 係你叫我唱歌 OK 啊，但係仲要講埋嘢咁就，仲要諗點樣講喎，咁就一次過就做咗2個禮拜，即係每逢禮拜6日咁就會上去唱4次咁樣就搞、每一次都搞3-4個鐘，其實又凍又好遠咁，但係其實真係好開心。 嗯，但係有冇手震腳震啊？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會的啦，即係唔好話你就算有幾多經驗都好，你上親台都會緊張。 真係 㗎？但係 唔係初次，即係初次，即係其實每一次上台之前嘅5分鐘， 嗯、 我自己啦，我自己個心咧都會卜卜卜卜咁跳。 一开始嘅时候 你见到女人系嘛？ 冇啊，航空学校系男校 嚟嘅。咁、啊 啊、但系系咯，我都唔系嗰啲倾向啦。OK， 咁、啊 okay、但系问题就系、是、诶、一开始嘅时候上台，第一次上台嘅时候，即系就紧张到就系濑屎咁就系，即系肚痛咁冇啦，所以就会好频密咁去厕所 嘅。我都唔得噶，我都唔得。即系唔系嗱？如果譬如你话拍戏喺片场几多人或者去 casting 几多人？我咧 action 我系好够胆，点做都得嘅。 嗯， 但你话叫我上台唱歌喺个台度做嘢咧，我就唔好得。我有学过诶啲、歌剧啊，嗰啲直情有，亦都有试过表演过舞台剧嗰啲，我唔系太得嘅。 嗯， 即系如果去叫我去演戏啊嗰啲，我 OK 嘅，我直情可以好投入。 你想唔想得啦？ 嗯， 想得嘅，你心口咧凝住，我心口写个勇字。 唔系我，如果唱歌表演嗰啲咧，我觉得我自己唔未到嗰个资格压到个台。 系咩？嗱，我分享一下我先啦。我最近就有一个慈善 show 啦，学、你话斋喺我人生里面第一个啦。咁、你问我，我真系心口写个用字，我唔理个当唱卡拉 OK 咁唱啫嘛，又做善事、啊。但你问我咧，我揸住个咪，原来我系会手震的。 会， 好多人都系。 我唱完之后我仲腳震喎、其实真系噶， 其实 真 系 你有几有经验啊？或者你冇經驗到我咧，嗰種感覺咧，即係都幾驚。最重要咧，我第一首明明係安排咗《愛的呼喚》，跟住之後再唱強噶嘛，佢無啦啦咧一開波就播咗強，跟住之後咧又棘住，又要再重播。重播嗰段期間咧，又無啦冇咗聲，跟住我就喺個台話：哦，而家係俾我試下 rehearsal 嘅啫，咁樣講。啲真係到俾我唱嗰段期間，唱咗兩句，個咪冇埋聲，再換個咪。 其實好多 哈碌鏡頭， 其實好得意噶，我覺得咧即係。每一个人上台咧都会有自己嘅问题喺度，即系好紧张。其实我好似我何老师咁话斋啦，你对上台如果唔紧张，你又即系对呢件事系 唔着紧， 系啦，唔上心。 我认同噶， 系啊，所以其实我都几庆幸，我每一次上台都好紧张啊，真系，系啊，即系代表我真系好上心呢件事咧。 系啊 ，OK， 嗱，你就13岁开始玩音乐，系咪？咁就到而家已经今年几大啊？ 21岁， 21岁。系啦，咁你而家嘅去向系点噶？ 其实咧就关于音乐咧，就有一段我比较后悔，亦都话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一段想翻转头嘅感觉嘅。 咩啊？ 喺我17岁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对于音乐嚟讲，我自己觉得自己有个樽嘅位，但系我冇选择咗去面对，而系去咗转型啊。即系啊。音乐唔得嘅话，咁我试下其他兴趣啦，咁样，跟住就去咗做演戏，学咗演戏，然之后就咁样做咗3-4年嘅演员咁样，咁从中我都学咗好多嘢，但系发觉咗原来真系音乐先系我最中意嗰样嘢先，所以我都想而家一直再发展嘅话，就一定想做一个歌手或者做一个音乐人，而唔想再去搞其他嘢。 哦，因为始终你个年龄仲未俾自己区分到啦，而家定咗，咁你嘅梦想系咩啊？ 我梦想系做歌手咯。 爸爸妈妈会唔会 support 你噶？ 与其话 support， 佢系唔愿意俾我做呢样嘢嘅。 而家都系。 系啦，但系佢哋冇阻止，咁我都唔知啲叫唔算 support 啊，即系就一路喺个口入边就话唔好啦，唔好咁做，脚踏实做，脚踏实地咁做人啦。但系其实每个父母都会嘅，我觉得。咁但系就佢哋都冇去。做一啲好强硬嘅嘢，令到我做唔到呢样嘢，咁其实我都几开心。 佢有冇要求你话每个月要攞几多钱翻屋企咧？ 哦，冇呢样。 咁你有冇俾啊？ 我自己有搵钱嘅时候都会有俾到佢 嘅。 都会有俾钱请佢食饭啊，俾下家用咁样咯。但系 而家搵唔到钱住， 搵到嘅，但系 咁犀利搵到钱， 赚请食饭啊， 低 咁但系就都唔多咯，叫做。做一啲孝心或者真系叫噱头咁样俾翻啲家用佢咯，因为自己都唔够使啦，真系。 你大唔大细噶？ 好大细。 我以前咧，我系搵几多我俾晒嘅。 俾晒 我系啊，咁多年我都俾晒，系俾晒我阿嫲咯。 俾晒你阿嫲。 俾晒我阿嫲，系啊，我一个好孝顺嘅人嚟嘅，系啊。好啦，咁就到阿 Andy 啦。Andy 而家搵唔搵到钱啊？ 我搵唔到啊！我等紧啲开啲戏啊。做下戏啊，先至揾到钱， 系嘛？ 嗱、 以我所知咧，你有一排犀利啦，去咗泰国玩啊！你而家其实望下个镜头，啲观众可以见到佢颈紧紧嘅。其实头先系头先太似个颈箍上嚟，都同我做呢个节目值得加佢啊！系啦，咁就咩事原因令到你颈紧紧咧？ 在泰國玩過 surfboard， 嗯，滑水嗰啲， 其實我本身自己條頸本身都整套有啲事咁樣噶啦， 嗯， 即係唔係咁好嘅，椎間盤有少少唔係咁好啊，突出咗少少。咁跟住嗰一次就意外啦，咁樣跌，即係滑水時跌親啦，跟住就好嚴重咁樣移咗位咯個骨。 咁當時你點樣處理啊？ 當時 喺泰國。 在泰國，其實在泰國就入了醫院了，已經、嗯、入了醫院跟留了一天，跟住就回嚟香港就做了手術咯，在香港。 嗯嗯， 啊， 以我所知呢 有人爆料呢，說你回嚟香港之後還要揸車去看戲，看完戲還要吃完飯跟住先回屋企，跟住過到第二日先做手術，是不是？ 所以我就話呢，如果我有得發展，我一定在大陸發展。香港的緋聞好犀利嗰啲狗仔隊，咁都知嘅。唔係嗰日係點解呢？因為我啱啱落機，咁其實嗰陣時咧，我就有少少好轉嘅啦，但係隻手都係唔係好喐到嗰陣時。 嗯， 咁但係就啱啱翻到嚟嗰陣時係咩戲咧？嗰套係張家輝嘅，嗰、 嗯嗯、 套我唔記得咗叫咩名添。咁我啲朋友就話落機不如一齊睇戲啦，咁佢哋都唔知道我整親，咁我好囉，我又、嗯、即係我其實我個人我唔死嘅話我就乜都夠膽做嗰啲人嚟嘅都，咁跟住去到睇完戲第二日先入醫院囉， 嗯， 係啊 ,ok, 好啦，咁就有冇擔心過你做呢個手術呀嗰陣時候？ 有少少擔心嘅，因為嗰陣 時擔心啲咩呢究竟？ 因為嗰陣時擔心係其實死我又唔係好驚，我驚我彈啫。 哦， 因為嗰陣時嗰一刻我係，其實我整親嗰刻我手腳四肢都喐唔到嘅。 嗯， 咁但係就開始逐漸好啦。 插喉， 插喉噶係啊。 咁便便咧？ 哦，幸好又嗰幾日唔 有姑娘幫你係嘛？ 其實講真，香港啲姑娘都算幾好噶啦。 唔係我都想了解你瞓咗幾多日啊？ 我喺香港瞓咗廿幾日噶啦都。 落唔到牀嘅。頭嗰幾日咧？ 十日到啦，喺里边有十日到落唔到床。 系，我想再追问一下，我即系我未试过啊。 唔好，你唔好意思啊。 唔系，即系我想问下你嗰十日落唔到床，咁嗰啲便便点处理啊？尿片啊？ 系咪有条口？ 其实 有咩？ 嗱，小便咧就 系 有插口嘅， 系啊。我好似个插口嘅。 大便我嗰几日就真系好似冇。 因为你冇食过嘢。 唔系嗱，因为佢做手术之前佢要你放便嘅，咁嗰阵时你喐得噶嘛。但你放完便之后，你去做完个手术之后，咁好 唔食得嘢， 成个礼拜都唔食得嘢噶。 你净系吊氧营养水，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所以就令到你瘦咗二十磅， 廿几磅嘅， 廿几磅。你睇下而家成块面 lift 晒咯，唔靓仔啊，真系。 不嬲都唔系话太咩噶啦。 但系真系冇便便嘅，冇便意嘅。咁啊，即系冇食物落肚又真系冇便意嘅，净系得水， 净系肚饿，日日都肚饿。 哦，就系当系俾你清毒咯，排毒咯。有冇健康咗啊？觉得？ 健康咗喎，其實我覺得唔會，瘦咗個人好難健康喎咁。 係啊，咁你隔離嗰個係咪你好兄弟啊？ 其實我認識咗唔係太耐，但係好多我哋認識係因為拍微電影認識嘅。 嗯， 咁、 嗯、 之後咁巧我哋有玩啦，咁點知咁巧我哋簽嗰個公司又咁啱係同一間公司。 嗯， 跟住先至開始來往。 但係咁巧，我次次咧晚晚上十七都見到你哋兩個成日都揸車個，次次都係嗰個時間嘅喎。出嚟食嘢，你知唔知道？琴日你喺旺角食嘢嘅，我同阿甜筒輝都喺旺角高食嘢，係 咩？ 係啊，係你就喺我隔離啫嘛，嗰間十七面嗰個附近啊嘛。 你唔過嚟？ 我點知啊？嗰陣時未開直播啊嘛。呢個世界係咪好細咧？ 我哋因為其實平時又可以，嗯、因為我哋有做嘢一齊做啦，又玩一齊玩，咁、嗯、有陣時又好啲。諗好多諗頭嘅嘢，我哋可能大家一齊諗，因為佢咧、嗯又好聽，其實我唔知佢個人係咪好接受意見啦、 嗯， 但佢都好肯接受我嘅意見。咁、 嗯、 大家其實可以 夾我睇到你哋咧玩直播咧一唱一和嚟玩阿 Phoebe 喎。係啊，阿 Phoebe 又係同我哋都幾好 玩 得 嘅， 又係好又係好好嘅。咁其實我哋當中都仲有一個女仔都好 friend 嘅，第時可以有機會可以介紹。 嗯嗯嗯， 啊。 Annabelle 佢都係做拍嘢嘅，係啦，佢都本身都係一個 model 嚟嘅，不過佢而家就小接咗，可能 model 啊， 富貴咗， 富貴咗啊， 係啊，可能富貴咗啊， 咁靚唔靚啊？小心講嘢，我睇住喎。 靓嘅 靓， 点解唔靓咧？ 靓嘅靓嘅， 讲真话喺我呢度讲真话， 真系靓真。 唔系我识嘅 model 当中，同我一齐玩十个九个都靓。 系啊，阿 Phoebe 都靓，我唔知道你点样睇。 Phoebe 就 Phoebe， 我第一次睇佢咧就 cam， 真係嘅，我喺醫院睇佢噶嘛。 佢有睇噶， 佢有睇噶，你小心。 佢真係有睇噶，佢今集 上嚟同我講咯，係咪先？即我第一次。睇嚟咧戴住頂帽啦，入喺醫院個探 啊，係啊係啊係啊，佢有好有緣分喎，佢哋一齊嚟探我， 個樣強啲嘅，但係到佢幫我拍個聖誕 MV 嗰陣時咧，哇，變咗一個女神喎，我覺得。啊！即系我系咁，我系觉得佢个佢有独特嘅素质喺度嘅啫。 佢都几靓嘅。吓、 啊，跟住之后咧，再着埋拍个新年 MV， 着埋嗰个黑色。我心谂点解会着黑色咧？送殡咩？但佢又着得起，又靓、啊。新年着黑色，但系佢又有美感，我觉得我几赞佢，同埋佢但几有创意啊！整个春泥头、啊， 春泥头 同阿龙哥一样啊！ 佢上台又几有。即系几压到台嗰啲嚟噶， 压到台 唱歌 系 唱到歌啊！ 我睇过啦，佢真系实力派歌手，即系跳舞都唔知几犀利。 佢又跳舞又犀利， 超坚啊！我都成日我都同好多唔同嘅经理人咧，都俾一条片佢哋，都睇下喂留意下。如果你想教跳舞啊，都揾下佢，我都有。 不过其实讲真啦，好多人都系咁，即系好有实力，但系机会唔系咁多。 机会唔系好多系嘛？咁佢哋觉得系争啲咩咧？ 你话佢定系即系 呢一班人？ 我覺得香港嗰個娛樂圈有少少變化。 如果從負責任角度去睇咧，爭啲咩咧？知唔知啊？即係爭唔夠主動咯。 你覺得啲演員唔夠主動？ 唔係啊！你頭先咪講嗰一扎人咧有實力啊，但係到最後咧未衝破唔到自己，未俾人關注到嘅。其實佢係仲爭一樣嘢，佢嗰個感染力，佢嗰、那個主動嗰 part 咧，佢唔夠大啊，俾人哋遮蓋咗，所以佢咪完全咪浮現唔到上嚟咯。佢真係演到戲嘅喎，佢真係唱到，佢真係跳到。 但我又覺得，如果夾硬去搶個風頭、啊， 唔係搶，係用你邊冇人要你去搶人風頭，係你呈現你嘅素質，佢嘅感染力令到人哋去關注你。呢個係先係最重要，因為你講嘅説話都有魅力噶嘛。 嗯， 你放嘅氣出嚟嘅嗰個磁場，嗰、那個力量都好大噶，人哋會感受到噶。如果你同我做一個節目，好似冇乜力量去溝通嘅話咧，人哋睇緊呢啲節目咧，呢、這個可以收皮啦咁樣噶，係咪先？ 咁啊係，咁啊係，爭好遠，爭好遠。坐喺度望人哋望下，你都覺得你有魅力。 係啊，自信係好重要。係啊，但係我見到阿 Phoebe 咧上到台咧跳舞啊。或者唱歌咧個自信咧翻曬嚟噶，好似鬼上身嗰只咁樣。 我同佢拍咧又係自信翻曬嚟噶，我哋鬥， 因為你哋熟 鬥有自信嘅，我哋係直情 好得意嘅。其實有啲人咧，你佢唔上台咧，唔上大場面係好暗淡噶。 係、啊， 但係你一上到去咧。哇！你個魅力就出曬嚟， 係啊， 好閃閃發光。 係啊，我都覺得，因為我早排咧唱咗首歌，我發覺咧，原來我嘅魅力都開始浮現出嚟，從來未唱過啊，係咪先？ 不過多啲嘢試係好嘅、我都覺得係、啊，所以係乜都要試下，乜、都要試下咁咯，我都係。 嗱，咁我哋即係下一個環節咧，講一講一下你哋嘅感情生活啦，係嘛？咁同埋亦都講下嚟緊你哋嘅發展啊，同埋你想嚟緊有啲乜嘢可以幫到你嘅，想我幫你嘅，你都盡量去講啦，好嘛？ 好啊，好啊， 好啦，咁我哋下一個環節先再講啦。 好、啊。 IBHK。 Hello， 我是陶杰，你现在收听的是 IBHK 网络电台，祝 IBHK 网络电台讲真话讲真相，同埋永远不会删咪。 你现在听紧的是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l。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讲，旅行的意义就等于人生的意义。旅行的时候，你所见的人和你所见的事都是你人生值得回味的记忆。好旅人，一个节目让大家分享不同的旅行故事， 细味每一段的难忘经历。 IBHK 网络电台逢星期三晚10点至11点，法拉 Jackie 好女人。 地震高岗，一派西山千古愁，门潮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古坛天地会。主持二流分析员歌神许志森、小 J。 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 IBHK 网络电台同你总结一周市况，预测周一开始。 哇，成九点钟了都未曾吃饭，个肚子饿到没法子啊。伙计， 来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好晒啦。 咁福建炒饭啊？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老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9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啦。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9点至10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18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在又回来了。 Hello, 你好啊。好，刚才讲到很多人都想知道了解一下你们两个的感情的生活。一个21岁，啊，安迪几岁啊？ 属鸡。 那我知道几岁，我可不可以讲得的？ 最好没了，我觉得 28岁了，是吗？ 一看我样子不是很大 的。我忘记了，在这里当了这么上下。OK, 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安迪啊，现在你的感情生活是怎样的？ 我感情生活其实都是未有感情生活咯。 嗯， 是啊。 最近那次呢？ 我其实我很难有感情生活的，而家即是我都不是很重视。 不是你不举啊？ 不是，我 什么原因啊？ 我不是很重视这件事暂时。 哦， 因为我可有可无那些来的暂时。 哦，那即是暂时没有女性去追求你是吗？ 有，大家会很多男，即是女性有玩的，玩，但是我拍拖我就没有。 拍拖没有。 沒 有。如果突然之间有个女说，喂，安迪啊，我都想试下跟你一起，拍拖，那你 OK 不 OK 啊？ 考虑啊。 哪方面考虑啊？ 要看个样子啊，看个样 子。不是，我不看样子的，不嬲都。 你通常不看样子，那看什么？看个屁股啊？ 我通常就是看看，即大家玩，因为以前呢细个时候呢，就看佢靓噶啦，而家就好少话要靓噶，通常都玩埋一齐啊。其实我多数做朋友多嘅而家，因为好多。 好扯开话题先，我而家问紧你啊，即系话你睇女话唔睇佢个样，咁睇咩咧？ 睇佢嘅性格好唔好咯？ 哦， 合唔合得嚟？ 呢个啱嘅，即系性格系好重要一个环节嚟嘅。OK, 咁你中意啲咩择偶条件嘅性格？ 择偶条件啊，其实我觉得我唔中意。同行的人咯，即我不是说同行的人不好，我不喜欢我自己的伴侣是同行的人。 Why? 你歧视啊？ 我不是啊。 什么原因啊？ 因为怎么说呢，他做的事跟我做的事差不多，那我们可能大家时间都可能撞，即拍不到的。 是不是因为时间的问题而阻碍了你规限了不一定要是同行？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同行的，可能是他懂的东西我不懂，我懂的东西他不懂，大家的火花撞得多一点嘛。 哦，那这个是你个人想法是不 是？是啊。 好，你越偏不想这件事，不想要同行，其实那个真命天子在同行在你眼前出现的。你有没有听过吸引你的法则？ 是的，我懂亲都不是，其实可能我这个圈子懂得多的这一类的人，哦，懂亲都是这一行那么滞 的。我看你节目的观众都见到你啊，有些东西很保留啊，不放胆啊，陈家先问你。Andon, 21岁仔了，拍了几次拖啊？ 谂紧，等先。 好多噶， 哇， 唔多。 借啲手俾 你望一望个镜头。 借啲手俾你， 望一望镜头，先个 high 啊，几靓仔啊。 我唔靓仔嘅， 几靓仔。 四次到啦。 四次，好，最第一次拍拖系几多岁啊？ 13岁啊。 就系你玩音乐嗰阵时。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中一系嘛？ 中一啊，中一 啊，中一系啊，真我嗰阵时中一真系有人拍开始拍拖。 我17岁先。 似早排啊，你有冇睇到间新闻啊？今朝嘅新鲜滚热辣。 做咩？ 我谂都系中一嘅啫，小朋友。在個巴士上層那裡搞事情、 啊、真的 嗎？不是吧， 不是吧， 真的一條真的，你沒有看嗎？ 我沒有看， 我稍後播一條片給你看、啊、即是我就覺得 中一真的發育的、啊、女性都先發育啦，剛剛先，但是真的可以大膽到呢是在個巴士上面上層那裡搞事 情、啊、我們那時候沒有那麼大膽的，真的 是、啊、 現在的年輕人就比較大膽一 點 啦，我覺得是因為可能資訊平台發達啊！資訊平台發達，佢以前我哋個邊有手機㗎？而家可以透過多手機或者透過唔同嘅社交平台裏面咧，可以攞到一啲嘅性知識啦。係啊，其實佢哋需要性知識嘅，真嘅， 一定係， 就唔係性嗰啲片咯。係啊，好啦，咁你仲係咪處男啊？仲 我梗係唔係？ 我係喎， 你係咪啊？林， 我係喎。我是喎， 你講真㗎？係 啊， 點解嘅？ 我講真，你真係信喎。 今日喎，今日係嘛？ 我今日一定係啊，今日一定係。 如果計日子，我今日都係。 今日計日子都係。係啊。咁而家仲冇拍拖啊？ 冇啦。 你覺得拍拖最重要係咩啊？ 好，拍拖最重要咧就係信任啊，真係好 信任。 係啦，真係好重要信任。 嗯。 嗯，即係比如説啦，係咪？咁就。 你讲普通话啦，不如 比如说，OK， 咁即系咁讲啦，就有好多嘢咧，就你同你嘅伴侣会沟通嘅， 嗯， 好多嘢你嘅秘密系会同个伴侣讲， 嗯， 但系个伴侣问咗一啲佢哋唔知呢件事嘅人嘅嘢， 嗯， 而嗰个人就唔知头唔知道话冇，冇、啊啊嗯，然之后。个伴侣就因为那个是我的好朋友、嗯、或者认识了很久的、嗯、就相信了他、嗯、就觉得我在骗他、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 候那问题在哪里、啊、你觉得 问题就是没信任、 嗯、你觉得 他不够 信你 是 不 是是 好你对着咪说、啊、 他不信我 是那我告诉你好不好问题在哪里好不好那问题不是他不信你、 啊、 那问题是你跟他相处的过程里面你跟他演绎跟他生活跟他所产生那件事情令到他不信任你，問題在你度、嗯。 我知道這個當然是我問題 了。為什麼你可以創造到說了我是他男朋友，為什麼我說話你居然不聽我說聽愛人說的，這個才是一個 point、 嗯、 是吧，那 我說什麼令到不是我說話給你聽，不是你應該是信任我的嗎？為什麼我說話給你聽你不信任我的？問題不在對方度，在自己度。如果你能夠去深教了這個負責人在這一 part 那 part， 你可能跟你的女朋友關係非常之好。真的，任何事情呢都是一隻手拍不響的嘛。 當然 了，但你是放射一些東西給他嘛。 是 啊。但是他是收那個，但是到最後你去得回到他的結果原來是這樣，咁、那個結果係咁樣，係你創造翻嚟噶嘛？ 嗯， 係咪？咁所以喺呢度啦。咁下次就精啲啊！ 唉，呢啲嘢男人係咁啊，分一次手咧就成熟一次，好多嘢真係。 嗯，即係你都好有分 手嘅經驗 啦。唔係，咁唔係啦。咁每一次都比自己對上一次更加成熟咯。但係永遠都會有啲嘢你係唔知嘅。係、 嗯、啊，我都覺得咧，其實咧，你哋後生啦，係咪先？咁、 嗯。 我都後生，我25歲啫， 因為15歲啦咁。 我都覺得就係話，其實係要俾自己真係拍多幾次戀愛才先好。你咁快綁住咗一個而結婚嘅話咧，你能夠而家眼前包容到佢啲缺點，但係有好多嘢相處咗你先知嘅，因為你自己都成長緊，同時佢都成長緊。咁我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應該拍多幾次拖會好啲咯。但你仲係處男未拍拖啊？ 係啦， 冇可能， 處男 講大話喎。系咯，呢个同唔讲得大话。 冇拍拖啫， 冇拍拖。 处男呢啲，呢啲话题唔啱我讲嘅。 哦， okay， 即系有拍拖嘅系咪？ 冇，我而家冇拍拖。 而家冇拍拖嘅。O K， 咁啊，细佬啦，而家21岁啦，都血气方刚啦。咁、但系就话，如果你嚟紧想择偶啦，咁你希望要啲咩条件噶？ 我同安迪嘅相反，真系。 嗯。 我系想揾一个同行嘅。 同行。 佢、 嗯、 要靓女啊嘛，因为。 系咯，喺呢个年纪，外表都我自己颇系都几睇重嘅。咁但系点解会话揾一个同行嘅人咧？唔系话真系外表嘅。我有阵时觉得咧， 我而家開始慢慢咁忙起來啦，咁就係得同行嘅人先會明白點解我冇時間抽出嚟同你講下電話啊，或者 WhatsApp OK 嘅，但係同你講電話或者出嚟陪你。 嗯， 有啲人係會明白嘅，會遷就你，但係就算你遷就，你遷就一次、遷就兩次、遷就到第三次，佢自己嘅心入邊都會有啲唔舒服。唔通你佢喺度遷就、遷就你十年八年咁樣，每一日都遷就。當然我覺得不是這樣說的，即剛剛我今天才問了這個問題，就是說團年飯和做 show 誰重要一點？ 問他，你問他， 我有問他， 我答了他， 他答了我， 他 都是答做 show， 做 show、 這樣說了，譬如那個、不是團年飯了，是女朋友生日了、但那個 show 又是一年一次的、唯一一次機會，你會選擇去陪女朋友生日還是去那個做 show？ 我會創造雙贏、我會去做 show 之餘，在同一時間裡面令到他開心快樂， Okay. 令到他知道我在做什麼是為了他的、他都想你好的，他都想你日後 找到錢，剛剛 當然 那麼難得一次的機會，你未跟他溝通演繹，令到他 完全去 support 你去做， 都不是的，有時候可能你的另一半不喜歡你做這行， 一定會有， 當然 這個行 業他不喜歡你，有很多女仔喜歡你這樣的， 是的，一定是會有的，但是就是兩個人相處，你即是做男方又好，做女方都好，有时你识的东西他不识，他识的东西你都不识，大家是互相引导和教导咯，但又不可以自己企硬自己的立场的观点去跟他谈，你代入了他的角色引导他，告诉他，可能带他看一个图画，因为你做的东西是真的为他而做的嘛、你不是只是为自己的嘛，如果你是为自己不陪他过生日的话，我怕等春啦， 知道，當然啦，咁所以我就係話點解我想揾翻一個同行嘅女朋友，就係咁解啦。 去理解你呢一 就係、是、理解。 所以你喺工作未成功之前咧，就唔好揾女朋友最好，唔使諗多樣嘢啦。 我又唔係咁睇，你知工作未成功唔揾女朋友啊？咁可能咩何為成功呢？你去到五十歲都未成功，咁咪唔揾女朋友？ 其實咁講啦， 唔係即係起碼都要有一定嘅位置啦。咁你而家真係可能你而家真係衝緊嘅時候嚟噶嘛？ 咁你話俾聽，你衝到而家你衝到邊度，同埋你想要啲咩位置，你就揾女朋友。以你嗰個理解， 點為之成功？真係每一個人都唔同。 係咯，而家就係講你自己，唔好講人，講你自己。你話你自己話要一定嘅， 我嗰啲好犀利，好天馬行空 嘅。OK， 得，我要你講。 冇， 得啦！我要成为，我要攞到奥斯卡金像奖嘅，我就会去搵。 唔 系， 其 实 我觉得我系想做一个好好嘅演员。 而家帮你宣传。 唔系，我想我做一个好演员，我唔需要好红。 系， 但我需要我有工作。你明唔明嗰个位置 喺边？我想做一个好演员，但我唔需要好红，但我需要工作，做茶水咪得咯。做啲藝員茶水， 咁唔係喎，唔同喎，真係。嗱，我譬如我喺國，嗱，而家因為我哋公司，我咧都係國內做演員。 係。 咁其實我國內可能做好多嘢，好多嘢不停冇冇停過咁嘅工作，但可能香港一個人都唔識我喎。咁我亦都可以揾到我嘅 收入啦， 收入啦。 咁你兩者，你想係要收入定係想人識你先啦？ 我覺得。未到那個階段，我不覺得需要人家認識我先咯。 咁我幫一幫你啊。咁你咧，細佬，你想係收入先，定係想人認識你先咧？ 哦，我個人就比較現實啲。 歌手應該人認識 先，就係要人認識先。 係啊，歌手唔同。 我自己收入，如果咁講嘅話，其實我一直以嚟做嘅嘢都冇意義啦。如果講金錢嘅話， 係。 咁就現實啲講句，收入係要嘅。 係。 但係同時間，如果多人認識你先嘅話， 你 的工作機會係啦，個收入都會多。 即係我想俾 相對啊， 相對。 所以我想你睇一睇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咧收入係接一樣係重要。你知道做呢個行業唔係咁容易啦，尤其是男仔係嘛？你又唔係高大威猛，有六嚿腹肌，就算有六嚿腹肌嘅 model 都好啊，影好多眼照啊。 我有㗎。 拍影完好多眼照，佢行出街但係冇人認得嘅喎，真係嘅喎。 真係㗎。 佢影拍好多個廣告，拍好多個電影，但係行到出街咧係冇人會同佢打招呼，冇人認得㗎。咁但係就話究竟佢想要啲咩咧？他哋想要嘅錢，淨係影一啲嘅硬照嘅啫，因為好早啊嘛，影硬照又唔使付出就可以收錢。但係喺你哋咧，如果你想可以攞得更大，你話要有成就啊嘛，先揾女朋友啊嘛，咁我會建議你咧放大你個目標，倒不如咧喺名氣嗰 part 先，重點喺名氣嗰 part 啊，諗下一個方法同一啲 partner 去點樣可以創造更多更多曝光嘅機會啊！曝咗一個光之後，係咪將呢個光好快就會熄㗎？係咪？點樣將個光去燃點埋其他？ 打後嗰啲光咯，即係靠你自己咯。 都是的，所以我想的事未必做得到，因为一定是相对在这一行你要找到收入，你一定是曝光率很高，可能已经很红啊，才有机会去到有你那个想理想的收入。想不想红的话，就我真的很难讲这件事。 你去个底层还没发挥到，真的很想无论如何即刻很想要那样东西。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那样东西，我就算我得一只手，我生存不到，我都会起身拿。你未去到呢個階段，如果你真係有呢個階段嘅話，你好快已經成功咗。因為你就係覺得可能冇所謂啦，遲啲先攞啦，冇所謂啦，過幾日先攞啦。你可能有呢個心態喺度，嘗試下 turn 一 turn， 可能咧你會得著嘅嘢咧會更加大。咁啊 ，Aden 咧，Aden 咧， 我個問題係咩咧？ 問題就係話你會唔好想俾自己擁有到嗰個目標，係無論如何都想攞到你有人氣啊嘛。 當然會啦，而家所以我就是我可以放弃晒除了家人以外的东西、去换取我的事业回来。 不是叫放弃， 我譬如啫， 放下 放下先啦， 放下先啦、 okay? 放下先啦 ,ok, 放下， 即是我曾经其实不是曾经的，即是一段很难的过程，很难的时间，很简单啫，即是可能开始 feel 到没什么动力了。动力冇咗，或者突然之间觉得唔信自己，做唔到啊，觉得自己，就开始喺屋企坐下歇下，然之后翻去 part time， 然之后就叫翻屋企瞓觉，然之后叫翻下工咁样。咁样咧，对于普通人嚟讲系 OK 嘅。 最惨啊！呢啲阶段系最惨。 呢个系即系对于平，即系对于唔系想做呢一行嘅人咧，系 OK 嘅。呢个方法系完全 exactly 佢哋嘅生活方式嚟嘅。但系如果对于一开始行呢一条路，然之后放弃呢条路嘅人嚟讲咧，呢个阶段系称为低潮期，冇人揾你做嘢，冇人识你，即系唔可能冇人识嘅，即系最冇人揾你做嘢啦。但系你又自己冇动力去揾，又唔知自己做紧乜嘢，嗰段时间系最辛苦嘅。 好，明白啦。咁但系其实到最后你点样挨过呢一关啊？ 好得意嘅就。虽然口讲话咁样做啦，但系好多嘢都系因为一个机遇、一个突如其来嘅一个机会出嚟、突然之间就可能譬如咁样，可能 MV 咁样啦，咁、就上咗你嘅节目，嗰阵时就之后上咗五个一夜情嘅节目，然之后就因为咁样就上咗两个节目啦，然之后就好多嘢就开始慢慢。 上节目都唔够噶喎， 我知道，我话即系好得意嘅，即系好多嘢，我话譬如咧，系啦，譬如。即系咁接触咗你哋， 我帮你。其实而家喺你呢个层面咧，喺呢个娱乐圈嘅人咧多的是。你而家上得嚟咧，只系冰山一角。其实好多人咧，比你咧系同一样系挨紧嘅，同样都有高潮低潮。呢个娱乐圈怎可能会接纳到同一时间同一日有成万几二万人嘅 model 或者你啲人嘅心态？冇可能系嘛？但系点样脱颖而出咧？你咪讲过话你自己低潮嘅，你咪讲过话你自己当时咧冇晒动力嘅，你信唔信我帮你啊？ OK 你自己幻想一下呢分钟里面，你饮醉酒，跟住之后你而家喺张床嗰度，阿爸阿妈叫你起身，你真系呕到个人嗡嗡顿顿，但系你听到，你系听到，但系你真系起唔到。咁阿爸阿妈再叫你起身，你起唔起到身？ 我起到， 都起到，系咪？吓、但系你已经嗡到阿妈都唔得噶啦。 照去 ，OK。 我会扣牛呕嘅。我试过， okay. 因为我试过呢件事。 如果去唔到，起唔到身嗰啲咧，通常你同自己讲。火烧喉啦，火烛啊！我谂你第一个会第一时间起身、其实都系讲紧就系你睇嗰件事嗰个价值观。我想你睇一样嘢就系，首先咧，我哋都系你而家呈现嘅结果系你之前所种翻嚟嘅。你而家眼前想要啲乜嘢先？你想要嗰、那个你想要一个名气，我想要做一个歌手。咁你首先喺呢一点里面放大呢一样嘢先。当你放大咗，你就话俾听呢一样嘢系我人生里面最重要嘅价值。任何人约我去玩都唔得。因为这一样东西是我 最想要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挠到我，我是一个即坚持自己的信念，无论如何都一定要拿到这一样东西，动力就在这里了。同埋很多人呢就会坐在这里等机会来的，机会是真的有时真的等机会，我都相信，但是为什么不既然用同一个时间去坐在这里等机会来，或者想一些负面的东西，为什么不是同一时间是被自己创造回来的？知道你怎么创造啊？ 我曾经都有试过，即系 就是在这个即刚刚讲的低潮期了、我中间就忽略了一些东西没讲的、就是说、过了这个2016年的时候、我就 promise 了自己无论怎都好冲了21岁了得了、所以在那时候就找回了我所有以前曾经帮过我或者合作过的人去搞歌啊，找回公司，公司那边不停地跟他傾翻，傾翻我哋近排啲嘢啊，咁樣，然之後俾曬好多啲資料佢，咁我公司就即刻好快好快咁樣就幫我搞咗 佢 出嚟。 嗱，呢個係你頭先承諾咗俾自己去做一個2016年，嗱呢個承諾唔可以再變噶啦，係你對你自己承諾咁係咪？我想問而家身上有啲乜嘢係你最重要噶？ 最重要，我屋企人同埋我工作咯。 身上， 而家身上，我而家著緊嘅嘢身上。 身上而家眼前有啲乜嘢係你最重要，冇咗佢唔得噶，冇有定冇先？你講得噶啦，有定冇？冇係嘛？咁喺屋企裏面有，除咗屋企人之外，有啲乜嘢身上最重要係，或者係你一啲嘅價值嘅嘢係最重要係唔可以冇咗佢噶？ 寫歌嘅時間， 唔愛呢個寫歌嘅時間，係物質嘅嘢。 物質嘅嘢， 嗯， 唔愛呢樣嘢最重要，電腦咯。 電腦，你冇咗電腦唔得噶嘛，係咪？倒不如就咁樣啦。嗱，我成日同你去睇下幫唔幫到。你最信任邊個？ 最信任 朋友。 而家朋友 嚇邊個？ 安迪 咯。安迪好，咁你陣間咧有錢嗰陣時候應該有啩5000蚊入嘛？ OK 嘅。 OK， 陣間攞5000蚊至10000蚊俾阿安迪，安寫封一個字條同阿安承諾阿安迪，無論如何。一定要在2016年的12月31日之前要给自己上到位，不需要要去好到好高、但是安迪会看着这笔数，当你如果是违反了你自己的承诺的话，这笔钱自动过了下去的户口了，好不好？ 当然好了， 好动力大不大啊？ 我觉得动力差少少，再多少 少，是的，我都觉得5000蚊去豪比你， 是啊， 10000蚊的， 可能买对鞋都不止5000蚊 即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我自己首先咧，我都將我自己人生裏面咧放大咗一種嘅價值嘅價值先。當你放大咗嗰個價值觀，你唔可以冇咗佢。你冇咗佢咧，你會可能會覺得個人好頹。但係錢呢樣嘢冇咗可以揾過，所以我都唔主張你陣間俾錢佢。所以我就係問你，譬如屋企啊送咗一條金鏈俾你，或者我女朋友前話送咗隻戒指俾你，或者係手錶俾你，呢個係我人生最重要嘅，冇咗佢唔得嘅。但係當我承諾咗我自己2016年12月3日之前，我一定要俾自己上到位嘅，要行出街要人認到我嘅，我上 Yahoo 打我個名，全部都有我嘅相嘅，咁你就成功啦，咁佢就雙倍奉還翻俾你啦。 雙倍奉 OK 喎，呢個 idea OK， 我俾10萬，我應承俾10萬你先。 哇，你有咁多噶，不如你過落我度先啦。其實我就平時教人就係咁樣教，即係我同阿 Amy 啊喺出邊咧都上咗一啲嘅課程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咧感染翻俾你哋。好多人咧都係而家用緊自己嘅固有嘅模式去行佢嘅人生嘅啫。但係當可能你拆咗自己嘅框框之後咧，可能你嘗試下加入唔同人嘅俾你嘅唔同嘅元素，你幾時？運用是你的事，但是你接納了別人給你的東西，發揮到你的潛能的話，你 的底層的那股力量就湧了出來了。其實我不覺得做這行難的，我覺得我認同做這行是很難，但是對我來說我覺得一點都不難。 不是做不難，成功才難，我覺得 自己創造咯。我就比較奇怪一點，我就自己不停地拍片，自己製造片，但我由我上年嘅8月份開始到而家咧，由起初用手機拍片，到自己俾成為一個 YouTuber， 用一部機拍片，跟住之後 at Rocky 他人想拍我自己嘅 MV， 到而家開始拍微電影，即係其實我見到我自己一步一步咁行。但如果我要坐喺度等機會，識你老鼠咩？你又唔，我又唔夠阿 Andy 咧 ，And 咩 ？Aden， 我又唔夠阿 Aden 靚仔喎，係咪？又哇，佢唱歌超堅啊！即係有冇啲人咧想揾人唱歌？佢真係好勁，真係我聽過佢唱歌，我仲想熄咗個麥先嘅初頭，幾勁啊！真係佢同阿 Phoebe 真係超勁啊！ 熄咗個麥咧 嚇， 太好聽啊！ 太好聽啦！我想熄，我想睇下咪你唱咯，真係即係太好聽啦！真係 多謝你啊！多謝你 啊！即係其實好啦，你而家。你話你冇俾錢屋企人嘅，有先俾啲，係咪？咁你期望你自己點樣做一個孝順仔啊？ 我係想，其實一直以嚟都好多謝爸爸媽媽。 係啊， 所以其實 咁最後一個環節咧，先係感恩嘅啫。不過今日俾你提前感恩先啦。 係咁咩？ 係啊， 我原來就係咁啊。OK， 係 啊， 唔係你問我點 樣喊㗎？ 孝順咁樣係咪？係 啊， 我係諗過 当我有一日成功， 啊， 第一笔最大笔的数， 啊， 全数俾手爸爸妈妈。 唉，呢个系佢谂法嘅。 B B 话斋，点为之成功 呢？ 我 唔系，同埋咧，我觉得咧，我自己个人认为先，你呢个思维咧，你呢个年龄谂呢个嘢咧，系好伟大，真系嘅。因为佢谂到我哋嘅嘢嘛，但我今日帮你，爸爸妈妈咧，其实唔系要钱。 嗯， 我做人爸爸，我只系希望个仔成家立室，或真系攞到佢自己想要嘅嘢，同埋唔好学坏。翻到嚟会叫声我，或者同我做下家务，未必可能会诶，爸爸早晨叫一声，或者锡大妈妈，拥抱爸爸，拥抱妈妈，可能呢一刹那其实比钱仲重要。你知唔知噶？ 呢个我曾经有谂过。 咩谂啫？ 曾经有试过，我知道。 你不如 试 下今晚啦。今晚你今晚翻到屋企，妈妈，你可唔可以俾半分钟时间我？你唔准喐噶，啊，你走埋去揽住佢，拥抱佢，但系唔好俾佢喐。 好难噶呢，啊，這个。 嗱嗱嗱， 唔系我难， 佢阿妈可能 唔系我难啊，系我妈难。我曾经话，其实我对我爸爸咧就比较亲近啲， 嗯， 我因为我妈咪成日都唔喺。 我 够 知啦。所以我 點解你會知 道？所以個親近我使乜你再親近乜驚？問啲唔親近嘅啦。 唔係我爸爸就成日都錫我老豆嘅，真係即係成日都，跟住咧佢就會成日都即係冚我嘅，即係玩嗰啲啦。佢即係佢覺得好機嘅嗰種感覺。跟住我都試過錫我媽，我媽成日都惡言，所以就 唔好錫你。突然其來咧，因為嗰個係你媽媽嚟嘅，媽媽最想要嘅嘢咧，其實我坦白同你講啦，每一個媽媽都希望自己個小朋友擁抱佢，攬翻佢，因為佢生你出嚟噶嘛。咁點解我唔叫爸爸咧？你爸爸你拖住佢手得噶啦，同佢講我愛你。你媽媽你淨係擁抱佢，嗱，呢種愛的擁抱咧，係佢一畢生難忘啊！喊嗰個唔係你啊！是去啊！你试下， 我都想睇下我妈喊，所以我试 下。试下，你话翻俾我听个感觉点？ 冇 问 题啊。 咁啊，到阿 Anders 啦 ，Anders 你点啊？你最锡爸爸妈妈， 我 最锡边个啊？ 都系阿爸妈都紧要嘅。 嗱，系阿爸妈紧要嘅，但系你喺我第一次识佢到而家个观感，我觉得佢系属于边一种类型嘅人啊？我唔好意思啊，可能我讲错啊，啲比较系叫咩啊？败家仔，我唔知系咪啊？ 咁你又错咗， 冇得败啊！冇得败， 佢系所有嘢都系自己争取翻， 自己争取翻嚟噶。 我都想败， 我觉得佢好豪啊，好好似好唔使你屋企人嗰啲。 安迪系一个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好犀利嘅人， 嗯， 佢系 争取翻嚟嘅， 全部嘢都系自己一个自己争取翻嚟。 点解你唔讲人讲嘅啫？ 唔系而家佢表演紧佢话佢个内心佢嗰个感觉啊嘛， 你快啲你话翻俾我听啊！ 唔系我其实我觉得咁大个人有好多嘢，人哋帮唔到你咯。 系 即系我中意人哋帮，但系人哋未必会帮你。 系 即系帮你系人情咯，唔帮你道理。咁好多嘢真系要自己争取嘅。 系 系啊，如果你唔帮自己，冇人 即系 话 你一直以嚟搵嚟嘅钱啊，或者你所做所得到嘅嘢，就算 even 屋企而家架车自己嘅揸车啦，系咪？都系自己争取翻嚟。 都是自己真的 叻仔，真 的 好叻。 唔系你都冇办法，你屋企可以帮到你几多咧？其实你咁大个，系咪应该你帮翻屋企？ 好，问一问先，屋企嘅系一个富裕家庭，定系一个中产，定系一个比较系贫穷噶？ 普通嘅啫， 普通嘅， 普通嘅。 阿 Andrew 咧， 我普通之下嘅普通。 好，即系普通之下嘅普通，都 即系最低嘅上一层，普通嘅下一层。 我系最低嗰层，再低一层。我系由细到大都系噶，我哋细细个攞中门嘅，好惨嘅，系。但我哋所以就好珍惜每一分每一。 比你高一层 啊， 你 多谢。 我最好啊，我最好啊，我普通嘅。 佢系我嘅高一层。 我系最好噶啦，我普通嘅。 好，好啦，好啦，俾个机会你同而家同爸爸妈妈讲啲说话，感恩。 唔系，其实如果真系要多谢嘅，都多谢屋企人嘅，我阿爸阿妈。咁有阵时我有咩嘢，我阿妈都会。即系撑到底噶啦，佢唔使点讲，我知道佢系锡到我窿嘅。我讲乜佢都会支持，我做乜佢都支持，就算我错佢都支持我嘅。 嗯， 咁我阿爸咧就比较激动少少嘅个人。 嗯， 咁佢可能我觉得我唔啱就同我拗啊。咁其实我大个仔嘅时候咧，我就唔驳佢啊，由佢讲啊，讲到佢讲乜我咪听咯。咁可能佢其实佢又未必啱嘅，但我都喺佢面前我都啊你啱嘅。你啱嘅，咁我妈就讲十句啦，十句都啱噶啦，好老实。 咁有啲咩想同爸爸讲，快啲讲啦。 嗯，我都多谢佢哋噶，我有咩事佢都第一时间嚟睇我，有咩事佢都第一个嚟支持我咁样。其实 我无憾噶啦，我个阿爸阿妈咁样。 你死 真噶？唔系啊，真噶。 你可以死 的。阿爸阿妈对你好系好难的。 阿爸见到你睇个节目，你做天使。 嗱呢个 而家就系最惨，而家未有一啲成功嘅嘢俾佢睇得到嘅啫。系、 okay, 啊。 好啦，今日都好开心啦，系、啦。但系就话你身边有乜嘢嘅朋友或者有啲咩人你系最想多谢嘅，你快啲讲埋佢。 我 5秒 啊！ 快， 我安迪咯，身边 你老板咩？ 阿喵咯，同埋 啊 Andy 啦， 都系啦，公司应该会栽培我哋嘅， 公司 希望啦，而家系啊， 都希望嚟紧日多啲读戏拍啦，多啲机会啦，系咪啊？ 系啊， 记住睇紧啲监制嗰啲，记住啊，系嘛？OK， 好，今日都好开心啦，好感恩你哋咧，即系百忙中抽时间，仲要互相上嚟我呢个节目，系啦，呢个 IBHK， 想多啲机会嘅话咧，想多啲嚟呢个节目 ，O 唔 OK 啊？ 好啦，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希望有再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好冇？ 嗯 ，OK， 好啦， 拜拜。 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大家好，而家系晚上时间9点，一股强烈寒潮正在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晚至到明日嘅天气预测，天气严寒，市区最气温由初时8度左右，逐渐下降至明晚嘅6度左右，高地同埋新界会再低几度，多云，初时有两阵雨，日间干燥，同埋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北风，初时高地和离岸间中吹烈风。展望星期一天气炎寒，初时风势颇大，星期二三持续寒冷。现在天文台录得的气温是8度，湿度67%。现在强烈季候风信号和寒冷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如果大家真的要外出的时候就记得穿多件衫了。稍后9点会有这个新闻炒冷饭，请大家留意收听。